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这个说今天话题之前啊，必须得先说说就是为什么今天说这话题。 嗯，有原因的。 这事说来话长了，我觉得这事你还真得感谢一下于淼。 为什么？ 哎，这个、其实是昨天，我先这样，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天气吧。这事咱们先卖个关子哈。 好好好。 今天呢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30度，湿度45%，夜间多云，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20度啊，湿度是90%，尾号限行1和6。继续提这事儿哈，提这事儿之前呢，先得跟大家就简单分享一个资讯的开头，说这现在呢，胖子分为4种颜色，您是哪一种呢？这昨天其实说的一个话题，人们呢通常是把胖子分为单纯性肥胖和病理性肥胖两大类，而内分泌与这个代谢病学科的这个专家呢，还有一种用颜色分类的方法，根据不同的症状体征。分为白、黑、黄、红4种颜色，每种颜色呢有其特殊的病理变化，对应的这个减肥方法呢和治疗手段也是各有不同。这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说，昨儿我就把这一说出来啊，这四种胖子，一黄胖子，什么红胖子、黑胖子，这些胖子啊，然后于淼就不干了，说咱俩都不胖，这应该留给你跟圆圆说呀，啊，我说是不是？我肯定是当时我就拒绝他了。 难怪我昨天一个劲儿的打喷嚏。 我们属于是谁不在说谁啊？ 是是是 啊，所以今天咱说这话题其实也跟胖子有关。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点胖，是个小胖子啊？ 确实有年头了，得好好想想。 哎，说说就是什么时候那一瞬间，比如说啊，我觉得比如说穿去年衣服的时候，我现在就深有同感。我现在穿去年就是不穿的这个衣服啊，一穿，不行。有点紧。 你是说你是想表达你的肌肉现在越来越发达了， 哎哎、 是吧？ 你看你我没这么说啊，就这个意思， 啊、 就你会觉得有自己胖了，或者穿裤子，哎呦不行，以前穿着宽松，现在穿有点紧，这就说明自己胖了。 哎、 这是尤其换季的时候， 感觉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对吧？这是一种了、啊。还有比如说，我觉得跟这个好多年这朋友不见面，一见面，哟，圆圆，嘿，你要不说话都没认出来，你怎么这么胖了？没有这么不会说话的，但是就是这种感觉，最近是不是胖点了？人一般都是很委婉的说这事儿、 嗯， 对吧、 哎？ 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胖了哈。 是。 今天话题什么时候就开始意识到自己胖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刚才咱这资讯开了一个小头哈。说到了，其实这胖子也是分为几个颜色的，白、黑、黄、红4个颜色。那一个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 嗯， 怎么回事呢？这个黄胖子哈，其实是身体的一些问题，是益气健脾化痰湿这么一种体质啊。一大特征就是懒，人总是处于啊这个倦怠，哎呀无力，甚至是嗜睡的状态。黄胖子呢，由于代谢水平低，消耗少，因而导致呢热量和脂肪的聚集啊。黄胖子呢以这个面黄体胖为特征，大多体型肥胖臃肿，肌肉松软，少气懒言，容易疲倦，不爱运动，给人就留下一种懒的印象。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呢，这种黄胖子的懒呢，与其体内甲状腺素、生长激素、激素啊，这个性激素水平偏低，基础能量代谢率低下，导致这热量和脂肪聚集有关。中医就认为了，此类这个肥胖呢，属于是脾虚湿盛所致，其脾虚为本，湿盛为标。过食肥啊，肝后胃。或久居湿地，或导致脾胃损伤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体内是比较湿气比较重的啊。还有呢，就是需要就是益气健脾，除痰化湿是中医治疗黄胖子的主要原则啊。自我调节呢，也应当遵循上述原则，可以根据的个人情况选择，比如说运动啊、食疗啊、自我保健呀、按摩啊、艾灸等等中医的方法，助其恢复健康。 哎，嗯。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 尤其是针对比如说您对应一下看到自己呢可能是属于这类型的人群，那么建议您呢针对这个体能相对较差这个特点，每天在空气较好的公园、还有绿地散步快走40到60分钟，让身体微微的出汗，这样就比较适宜了。而且要注意防止着凉，不要过度运动啊，量力而行。 平时呢其实这个自觉困倦比较明显啊，这个痰湿较重的人呢可以吃一些茯苓陈皮粥啊，或者是这个像这个气短乏力容易疲劳气虚明显的人呢可以吃一些黄芪山药粥啊，这也是可以的。平时呢这个自我保健按摩可以像比如什么足三里啊一些穴位按摩，每天一次或隔日一次啊，这样呢对自己健康比较有好处。 是，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人群，这属于黑胖子。这类人群呢要格外的关注一下血糖，调节一下肾虚。那么黑胖子呢一般是说这个患者的颈部，也就是脖子、还有腋下腹股沟还有这个这个胳肢窝等部位呢出现色素沉淀和这个角质化，那么局部呢好像沉积了一层污物一样，看着有点是不是脏脏的那种。那么黑胖子的病情呢是最为复杂的，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以后可能会加入到糖尿病的队列当中。那么而且呢就是还会检测这个空腹血糖、糖耐量等等这些指标，然后来看一看是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倾向了。那么黑胖子呢是以肤色暗黑体态肥胖为特征，这类人群呢需要关注血糖血脂的问题，定期检查相关的指标。中医方面也认为了，说这个黑胖子是属于肾虚血瘀导致的，肾虚为本，血瘀为标，治疗呢应该是以活血补肾为原则。那么黑胖子的情况呢往往是比较复杂，病情也是相对严重，仅仅靠关注体重和腰围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注重临床治疗和调养相结合。所以呢给出的温馨提示就是鉴于存在肾虚的问题， 对，积极运动啊，这是重要的方法。而且 所以要积极保健，做好运动啊。 对，推荐什么五禽戏啊、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传统的一些也算是运动的方式，是吧？平时呢这个 也是要合理膳食， 对，吃点什么山药莲子粥啊，或者这个丹参枸杞粥啊，这些都是比较有好的方面这个作用的哈。 是， 还有这白胖子啊，这说到圆圆这方面，白胖子啊，你算我看看啊，黄胖子还是白胖？白胖子， 看看。 白胖子啊，说说圆圆这白胖子这事儿啊。白胖子呢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单纯，你看，说我们圆圆单纯单纯性的肥胖啊，这类人群呢就是体质这个身体的质量指数，就 BMI 呢大于或者等于28。哎，你怎么样？你体质质量多少？ 没有算。 我21。 啊！ 21。 你看这种优越感。 正常体重啊，但是呢，为何病啊？这个代谢异常，这类人群呢，看起来皮肤白嫩啊，胖的均匀，故名白胖子。一般情况下呢，不需要这个特别的药物干预，就是少吃点估计就行了啊。所以说， 你这还是给我开药方、 咱就说说这温馨提示吧。白胖子平时一定要说稍微的这个多加一点运动，比如跑步啊。游泳啊，骑自行车，有氧运动，增加一些活动量。饮食的时候切忌这油腻，可以适当的煮一些这个薏仁红枣粥啊，服用之后祛湿体内，去除这个体内的湿气啊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红胖子，这个红胖子呢，这个外貌特征就是脾气急躁，一激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面部甚至是全身皮肤的这种潮红，并且伴有出汗。除了皮肤红，那么这类肥胖者呢，往往血压也是亮起红灯的。所以这个红胖子远远的看上去呢是属于皮肤偏红色或者是紫暗色，那么这类肥胖者呢大多脾气比较暴躁，血压偏高，甚至容易出现这个三高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红胖子就属于那种啊脾气急躁， 是， 就是烦躁易怒。 我脑子里边想到的是红脸大汉，也不一定完全对应 关二爷，对吧？不是关二爷不胖 啊， 对不起啊，这个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失眠多梦等，这些是一个红胖子一个征兆啊，一个这个平时的一种症状哈。 是， 也提示这个红胖子们啊，要注意就是高血压等并发症，调整一下自己情绪，少发火，对吧？然后呢，以免血压急剧的上升，这是您们需要做的。平常多吃一些蔬菜，有助于清火降燥的。常吃点黑木耳，能够这个活血化瘀， 有助于褪皮肤的红色，也可以喝一些山楂枸杞茶啊，这去火的，具有这个活血化瘀、养肝益肾、降脂减肥的功效， 嗯， 对吧？所以说，其实咱说这个几个说什么红胖子、白胖子啊、黑胖子、黄胖子，说这个目的呢，其实就为提示大家检查一下自己身体， 对 对 吧？ 嗯、 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啊，富态的这人群，像圆圆这样的人群，稍微注意自己身体。 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嗯， 叫微胖。那落实到我身上的就是微胖女神呐。 哇塞，你只要好意思说就行。 你这个反应， 你要好意思说就行啊，我就好意思听。哇塞，哦，你要是微胖，那基本上就大街上找不着什么胖子了，都是微胖子的。 哎，大早晨的啊， 开玩笑， 你给我开这种让我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游戏啊。 来看看这个男子啊，盗刷好友银行卡，还陪着去这个报警了，结果当场被抓。近日呢，成都的赵某呢，在好友王某的陪同下啊，是上派出所报警去了。 哎， 啊，他微信被转走了11000块钱。民警呢，通过这个技侦手段啊，发现了正是王某转走的。王某称，哎，为了删了这个转账记录，就不会发现了，以为是这样，还为这个掩人耳目啊，陪赵某来报警。目前的王某已被刑拘， 是自投罗网。嗯，来看这个事情，这个是。为保护古树，96岁的老人和这个树已经是同住了30多年。 嗯， 这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个村子，有一棵300多岁的叫龙爪槐。为了保护这棵古树，一位96岁的老人贾富莲啊，就是就着这个树盖房子， 嗯， 跟树同屋同眠，一待就是30多年，而且呢，还曾为了这棵树想过放弃盖楼房的打算。老人说了，说如果将来村子进行城中村改造，那么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要把这棵古槐给保留下来。 你看看，想起没想起贫嘴 张大民， 像张大民里边的小树、嗯啊、 是是是， 对，也是屋里边种了棵树，不是树中间盖了个房啊。 他那个是属于是没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哎、 真的是就是人与自然那种和谐相处的感觉。 嗯，为了保护这棵古槐树啊。 对， 再来看看那个重庆啊，出现了一个波浪形的公路，驾驶起来有一种飞一般的感觉。在重庆的一个地区呢，有一条公路啊，是路面呈现出波浪形，车辆行驶的时候呢，这波浪形公路说，哎呦，一会儿冲上顶端，一会儿又跌入低谷。至于这驾驶起来感觉，有司机就说了，有点腾空的感觉，很刺激。事实上呢，这公路啊，设计是出于方便每一层的商户能将车开到门口。如果咱真的就看这公路的话， 嗯， 确实会感觉这怎么能修成这样呢？确实有点波浪形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安全系数范围之内的啊，能够感觉到这个坡还是比较缓。可是这样路也真不多见， 嗯、对 吧？ 对，所以人家说叫飞一般的感觉嘛。 对， 这个飞也是应该说是可以有两种解释， 嗯， 就是飞起来的飞，还有就是不同一般感觉的这种驾驶的体验， 哎，飞一般的感觉， 对 对, 对。 而且呢，咱仔细看会发现，确实和周边的商户啊连接非常的密切， 嗯， 对吧？你看这周边商户、啊、属于阶梯状的， 对。 如果想把每个乘客或者是每个这个商户的人员呢都送到这地儿的话，还真需要这么一条路， 嗯， 对吧？ 所以建这条路也是有考虑的。 哎，那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好像自己有点胖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歌，张思博的《你有没有一个胖朋友》。 这是一首快乐的歌，献给我亲爱的兄弟。也许你在我这儿听说过他，大家都叫他胖子。这是一首思念的歌，献给我远方的兄弟。也不知道用什么能表达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朋友都说你很开朗，我知道你心里也有伤。朋友都说你很大方，我知道你对自己也很勉强。朋友都说你很坚强，我知道你也有柔软的地方。朋友都说你很倔强，那是因为你还没遇到你的姑娘。朋友都说你很胖，我也想说你很胖。 朋友都说你很善良，每天都是微笑的模样。朋友说你有时很天真，像个孩子一样。朋友说你有时很忧伤，陪你喝几杯酒，听你说到天亮。这是一首快乐的歌，献给我亲爱的兄弟，也许你在我这儿听说过他，大家都叫他胖子。这是一首思念的歌，献给我远方的兄弟，也不知道有什么能表达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别人给你的伤，你总是那么容易原谅，就算自己过得不好，也会让身边的兄弟吃饱。跌跌撞撞十来年了，和你认识也算久了，看过你狼狈心碎，也看过你心花怒放。这是一首快乐的歌，献给我亲爱的兄弟，也许你在我这儿听说过他，大家都叫他胖子。这是一首思念的歌，献给我远方的兄弟，也不知道用什么能表达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Are we taking time or time out? I can't take the in between. 刚才呢是来自张思博的一首你有没有一个胖朋友啊，跟今天话题特别契合。 是 说说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点胖了哈、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说法啊。 嗯， 看看那个为了防止我妈啊，她说了放学回家啊，路过在吵架的两个熊孩子，看见我走近之后呢，其中一个熊孩子指着我对另一个熊孩子说，瞧瞧你长大以后就这么胖啊，哈哈哈！另一个回头转过来看看我，回头，反正我走的时候，他俩人也是在吵着，哎，这吵得还挺厉害， 嗯， 拉都拉不开，真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什么了。 对，就是那种属于无辜中枪的。 对，而且是两个孩子，你说人家小孩跟人打架，突然回头，你长大就这么胖，就是一下给人当一反面教材， 对对对， 对吧？哎呀，真是挺无奈的，真是挺无奈的啊。唐时雨也说了。长这么大了，我妈第一次说我少吃点的这个时候， 哎，就是妈妈，就一般这个家长眼中的孩子，永远都是应该再多吃一点儿、 嗯。对， 嗯，这个还太瘦了， 对， 还不够胖， 多吃点长身体呢。甭管其实长不长身体，多大了，家长一看见孩子，都希望他能多吃， 都心疼啊。 但是第一次说少吃点啊，这时候，哎呀。 肯定也是妈妈忍了很久了，再不提醒你，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哎， 嗯， 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啊， 来看这位刘仁庆说了， 啊， 他说有个四个月没见的人， 嗯、 说我胖了都不敢认了。 嗯， 你这朋友也挺不会聊天的。 对， 嗯， 一般情况下都是，就是稍微的婉转一点说， 嗯嗯嗯， 哎、最近胖了哈， 哦、 啊，就是 对 对, 对对对， 有点发福哈，哎，还是胖了好看，你看胖一些。显得这个富态一点哈， 试探性的、啊、 试探性的，因为 说 好像怎么一下胖成这样，不，你又不能说哎呦胖成这样了，不是吧， 对对 对， 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同学， 有 是吧， 有 怎么说的，一般都是 我想起有一年正好是在我就是也知道自己胖了嘛、 啊、 然后那年暑假在就是假期在跑步，我在锻炼， 嗯 啊，那个时候就跑步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个初中的同学， 嗯， 然后后来两个人相谈甚欢，很开心，然后后来就分开了嘛。又过了几年之后，然后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再遇到， 嗯， 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时候啊见到你的时候真的是吓了一跳、 啊、 就只是一个大白胖子，他说但是不好意思就直接去说、 啊、 嗯，但是那一幕应该把他吓得够呛。 后来反正加了他这个微信之后，发现他朋友圈那次见完你之后连发三天朋友圈， 幸好那时候还没有朋友圈。 对，是这么说的，说今天路上遇到一同学、 啊、 为了不活成他那样，我开始跑步了。 对，我说那我像你嘴这么损的呀。 原始是那种白胖的，比较健康那种胖子啊，大家都比较希望，你看人家这不是李德辉， 你刚刚还这个说的还有下文呢 啊， 就是我的同学虽然不是这样，但是刘天宇的同学是这样的。他把这个朋友圈截图发过来了、 啊、 是他的朋友 啊，还真是发朋友圈。 对，梁某人说的啊，说呢、 啊、 谁把我们家啊这个我们家这个谁谁谁问成这样了、 啊、 胖的见面愣是没认出来。 对，厉害 是是是。 对、 哎、 还有像那个不是李德辉，他说了男人都喜欢肉肉的女生， 是这样吗？ 喜欢肉肉的，但不是那种肉的， 就还是得看长相是吧？ 不是，不仅仅是长相、 啊、 你肉得这匀称 啊， 对吧？ 哦、 啊、 嗯，就是得是那种，如果是瘦的话得是艳瘦的那种、 嗯、 哦，胖的话得是环肥的那种是吧？ 也不是环肥，就是必须得，明白了吧，就是身材得匀称 啊 啊，哪该稍微的就是肉多一点，哪该肉少一点，这必须得匀称一点、 嗯、 你不能脖子粗对吧，脑袋大脖子粗那种就不行，胳膊壮你也不是那种类型，明白了吧？ 说的这么挑剔，怎么不看看自己啊？真是， 我一般见着同学都是说哎呦怎么逆生长啊，现在 啊 越来越年轻啊，耶、yeah, 你看 这么会聊天啊， 就咱的同学都会聊天， 是 不管真假的， 转头就给人发朋友圈。 转头人就发朋友圈，哎呦今天我鼻子又长了一截。说瞎话了哈、 嗯、 再来看其他朋友哈， 是 这同样说这个就是男生喜欢这肉肉女生哈， 哎 我是个小圆脸，他说了男生说都喜欢肉肉女生，我这么肉肉为什么没人喜欢呢？ 嗯 啊，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啊、确定 又想骗我去增肥， 哎你确定不是喜欢长得脸好看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吗？ 嗯 啊，对，其实也不一定，这个还真是得看大家的这个个人喜好， 还是看缘分， 看缘分，对，到底胖胖看缘分， 哎 看看其他朋友哈， 这位叫鸽子的朋友说了， 嗯， 哎说说我自己吧，现在看看照镜子呢，脸是属于 plus， 肚子 plus， 胳膊 plus，、 嗯、 腿也是 plus， 对，就比别人都大一号， 哎 多好，还贵呢 啊， 对吧，比普通版要贵好多呢， 适当收收吧。 减肥的 ZZ 他说了，大学的时候体育课考试啊，仰卧起坐，我平时有加练习啊、 嗯、 考试非常拼，一分钟做了40个，做完起来瞬间就老师就鼓励其他同学，好你可以给这同学鼓掌啊，看看、 嗯、 啊，我就说嘛，做仰卧起坐啊跟这胖瘦没关系，你看他也能做这么多吗？ 老师这是表扬你，可是听着呢让人不舒服。 挺舒服吗？ 嗯， 哎呀太逗了这个。 我再看一个啊，这个叫林恰强的朋友说了、 啊、 他说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胖了呢？ 嗯， 就是打电话呀都不用笑，稍微偏一点电话自动就 挂 了， 脸太大。 是是是， 对，要不然就给按静音了。 嗯， 所以人家这现在很多手机都有这么一个设置嘛。 嗯， 你贴耳朵的时候一黑屏幕也赶紧黑嘛。 啊， 就怕脸大给支撑住， 触屏了哈， 对，触屏了 啊 看看其他同学啊， 嗯， 这个体重不下120，妈不改名字。他说了，当我想不穿秋裤来显腿瘦的时候，当我总喊着肉肉肉的时候啊。 啊、哦，我来看到这个朋友 啊，我觉得稍等，我对这还有点想说的。 嗯， 我曾经就干过这么一个挺没溜的事儿。 什么事儿？ 就人家这穿着一条裤子， 嗯、 啊，这么早穿秋裤了 啊？ 没有啊。 啊，我说啊，我说嗨，我看错了，你这裤脚那是袜子呀， 好尴尬、 啊。其实对，其实就是这个腿啊紧绷、 嗯。 我说怎么这天就穿秋？当时真的就这么想的。我说这天早点吧。 说明他曾经在你眼中是一个瘦人。 也不是吧， 哦、 就可能以前没注意吧。 哦。 然后后来呢，我就赶紧转折吧。我说那裤脚，哦，这裤脚是不，这是袜子啊、哦，我以为这是一秋裤的脚呢、 嗯。 啊，是，往上一看，这腿还真是不像穿秋裤的。 自己给自己 加。越描越黑呀、啊！后来反正不知道为什么他见我不说话了。 那人家可能都不搭理你了吧？嗯，我再来说一个啊， 好， 这个叫哥哥写诗，他说呢。当我每天坐公交车给老奶奶们让座的时候， 嗯， 奶奶们一般都会说谢谢啊，小伙子。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老奶奶对我说：“谢谢你，小胖子。”我想奶奶可能是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其实说到这让座啊， 嗯， 也经常会出现，就比如说小伙子站起来了， 哎， 给一个胖女士让座，您、 嗯、 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您这这。身怀有孕这不容易，但是人家其实没有， 对对对， 挺尴尬，挺尴尬。 嗯、 原来也遇到过这种事儿， 我是遇到过，就也是给人让座 啊、 哦， 你是给人让，没有人给你让吗？ 有那么夸张吗、 啊？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到一个女士，但是我确实是不太能确定她到底是不是有孕在身， 嗯， 所以我就试探的问了她一下， 嗯 啊，就说是不 是怎么问的呀？ 就是您是不是孕妇啊？ 这还试探性的，这直接就快。 那你要是直接不问、这个， 再直接点是你是胖啊，你还是怀孕了？您这， 我想人家会明白我是善意的 啊, 啊，所以，但是后来我忘了他到底是怎么告诉我的了 啊， 嗯，可能也遇到过尴尬。 哎，要是我的话，我一定是这么问的， 嗯、就直接您坐这儿。 不是 啊， 哎，您身上这是防辐射服吗？ 啊， 你看看，我们家这正好有一个想买辐射服，你这是吗？他要是的话，那肯定是孕妇。哎，您坐这儿没事，我就问问这个，就坐这儿。你要是说不是，那肯定就哦，就 让个座儿。现在也得学两招。 不是，现在你最起码得尊重别人，你就算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要让人别人舒服。你不能让人觉得哎呀， 嗯， 什么意思啊？人家不是人家胖，你说就像你这块儿，虽然你都说微胖吗？人家蹬你脖领子，一蹬就把你蹬起来了，多尴尬，是不是？ 说的没错，说的没错啊。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一个话题，说说什么时候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点胖了。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结实的遇到，他终于发现 健康多重要， 糖不是不可饶恕的糖果，不是好吃懒惰的恶果， 糖是想吃就去吃，想睡就要睡，幸福味道， 糖是没有限定外表，也要真心拥抱， 满足的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一起来说的话题，说说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胖了啊、嗯、你说就是今天这话题，没想到还真是引起大家的这个共鸣来了。 是是， 好多朋友都聊得特开心。 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自己要求不同啊，就其实你看，就是你眼中我是属于微胖、 嗯、 是吧？ 啊啊！ 我 在我眼中不是，在我眼中不是。你说 就在大家眼中是微胖是吧？我自己呢，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意 识。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你继续、啊 哎。但是呢，就是嗯，有些人呢，真的，你看他是很瘦 啊、 嗯，可是他是就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嗯， 就觉得自己就好像又胖了， 嗯， 是吧？ 嗯， 又该减肥了，就是始终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哎， 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 啊、哎。就是明明是一个瘦子 嗯，嗯， 可是呢，偏偏说自己胖了， 要求高。这其实跟我们昨天说话题有点这个相近。 嗯， 昨天我和于淼聊的说这个做作的人、 啊、 就有点装， 哦、 塑料袋是那种，就老往里装这种， 嗯、 就说有一些瘦的，就是天天哎我减肥，但我觉得有一些瘦的人家是对自己要求真的比较高，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真的要求比较高，不是说这个我非显摆我非要瘦、 嗯， 但有些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比如说您是真是一个身材比较匀称的人了，当着一个身材稍微微胖点的人，您就不应该说这话了，这应该也是自己注意的、 哎、 是吧。这个我们来看一个叫小觉子的朋友啊，小觉子他说我一同学跟我走在一起，然后呢正好呢自己爸爸看见他了， 嗯， 就说这个哎这个就说那个叔叔你看我瘦了吗？我这叔叔也特别有意思， 嗯， 瘦了，眼睛都瘦了，给孩子气坏了。 两个人聊天都挺坦诚的，开诚布公。 第一个，我觉得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嗯， 你看他是说自己跟自己同学走一块儿、 哎， 然后呢让他爸看，这是说旁边人，那就得自己得胖成什么样才能把旁边人衬托出瘦来， 哎、 而衬托出眼睛都瘦了。还有这叔叔说话也挺有意思的， 嗯， 眼睛瘦了，你说这夸的有点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 挺好玩，挺好玩啊。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开始胖了啊，有点这衣服穿不上了啊，意识自己是个小胖子了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一起看看这个西城大妈啊。西城大妈呢，这个住酒店听见隔壁讲话，发现了线索，帮助警方破千万诈骗案。前不久呢，西城大妈这个老李和家人呢一起到西城这个西城区新街口附近一家酒店休息，本已经安静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隔壁打电话的声音。突然老李就听到隔壁说了，我在北京呢，啊，不敢让警察找着我。哎，这时候老李呢就顿时啊就警觉起来了，马上把情况报到这个报上报了派出所。民警深夜迅速出警，成功将一名诈骗千万巨款的在逃嫌疑人抓获了。 哎呀，这大妈真厉害了，你看看人家这个警惕性，不愧为西城大妈这样的称呼。 哎，现在其实我发现咱们北京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哎， 嗯，像什么 朝阳群众 啊，大兴老街坊， 哎，还有这个门头沟的小伙伴， 哎， 这都是人家。你看西城大妈， 所以啊，千万不要想着什么这个违法犯罪，您逃不出人民的天罗地网。 哎，没错啊。再来看看一个外卖小哥啊， 对，这个外卖小哥呢是中暑倒地。这个超市大姐啊帮忙电话里边解释说，这个外卖小哥呢他绝对不是偷懒儿。 嗯， 最近呢在吉林长春，一位外卖小哥他是这个在送餐的途中中暑倒地，被周边的商铺工作人员给扶起来了。那么商铺工作人员赵女士也是这个告诉记者说，这个外卖小哥呀不停地给客户打电话道歉。 嗯， 有的客户呢能够理解，但是也有一些客户啊会指责。那么超市的一位大姐于是仗义直言帮他来解释情况，后来呢客户都是表示理解了。 哎，确实是这样，真的应该理解，因为我们每天在这个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这些外卖小哥的身影。 嗯， 无论是刮风下雨，对吧， 对， 还是说这个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这个路况，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嗯， 比较辛苦， 对吧，而且我觉得其实让人家帮忙把餐送到家里，我真自己觉得挺懒一件事儿了。 嗯， 真的挺懒的了已经。 对吧， 嗯，这稍微理解一下，确实人家说有什么样标准，比如说我们承诺多长时间送到家，这确实是一承诺，是对您的一种保障，但是咱不能得理不饶人。 对吧， 再来看看那个，你看人那个小女孩啊，多让人暖心。这是在承德的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啊，大批的观众向外走，却遗留下了不少荧光棒。看台上呢，一名看上去只有六七岁的小姑娘就将这些荧光棒从地上一只一只的捡起来，抱在怀里整整一大把。看到有人拍摄呢，她也毫不这个没有丝毫的停顿。哎呀，网友也说了，小天使帮忙的。 嗯，这个事情之前我也关注到了 啊， 就是呢，还有网友啊，就是说呀，不是孩子他可能就是喜欢那种这个 亮 亮的东西， 亮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是出于这个觉得好玩，所以才收集这些。但是我在想，就是不管人家小姑娘做这件事情动机是什么，什么样的初衷，但是作为大人，如果没有看到小姑娘这一幕，你是不是就可以坦然的就把这个这个荧光棒就留在这儿就走了？是不是？看到孩子应该反思的是自己。 嗯，而且基本用过那荧光棒的人，我不知道现在啊，反正我们小时候用的荧光棒都是一次性的，就是你撅完之后它亮了，下次您再撅不亮了， 对， 就是这么一个是塑料的一个 一次性的， 一次性没什么用了。啊，甭管是什么角度，我觉得人家圆圆说的特别对，就应该先找自己的原因。 是 啊， 嗯， 咱来再看看这个睡眠的问题吧。 哎， 睡眠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睡姿影响这健康指数，这才是最适合您的睡姿。人的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是时间呢在睡眠当中度过。如果您觉得睡姿不重要，那就大错特错了。睡姿不当啊，惹出一身病；睡姿正确，甚至能治病。来看看，其实五种这个睡姿优缺点啊。帮您选择出自己最适合的睡眠方法。 嗯 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说好睡眠啊五个必备的要素。 哎， 首先说说这个灯光。 嗯， 这床头放一盏台灯，那么睡前半个小时呢，建议您就关掉这个卧室里边比较明亮的顶灯了。 嗯， 开一盏床头的小灯，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助于进入一种睡眠的氛围。 嗯， 睡后呢，关闭插座、变压器上的微小亮光。减少整个居室的亮度，让身体内的褪黑素正常的分泌，进入到一个睡眠的预备期。 也就是说， 嗯，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睡眠之前有一个预备的状态。 对对对， 对吧？ 做做准备。 哎，还有像环境清除杂音 啊，比如说就是别放那种滴答滴答的机械表，是吧？ 是， 也如果是也就这种声音了。还有包括有些变压器、 嗯， 您觉得它没声，但晚上夜深人静时候，轻轻就那种微微的电流声也会影响您睡眠。 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床上用具了啊，什么厚度、高度、软硬度，其实都是有要求的。 嗯、 我觉得这其中啊，这被子呀、啊、和床垫、啊、这还真是，我觉得其实是按个人的这个喜好来选择，尤其被子。但是这床垫和这枕头呢，还稍微有点讲究，尤其是这个枕头。咱先说这床垫哈。乱七八糟的， 先说床垫。 哎，先说床垫。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你说，这被子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这个。 怎么又扯到被子？ 不是，就根据自己，咱一样一样说嘛。 是是是， 就是说需要您就是根据自己适应，比如有一些人喜欢这沉一点的、轻一点的、厚一点的、这薄一点的，都自己选， 因人而异吧。 床垫呢，其实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您的这个脊椎啊需要保持一条直线， 嗯， 就说明呢，其实这个床垫呢与身体这个曲线要贴合，能够足够支撑，所以说厚度呢为10厘米最适宜。侧卧的时候，如果说这身体和床垫之间没有空隙的话，这个颈椎就是能保持一条直线了， 是， 对吧、 嗯？ 还有这枕头是最重要的了，枕头因为它整个您这一晚上这个枕头这头都在枕头上的嘛，是吧？如果说仰卧的话，枕头高度呢应略高一拳。如果说侧卧，枕头高度应该在一拳半左右是最好的。哎， 再来说一下这个，有一些疾病啊，真的也是因为您就是睡眠不当导致的， 嗯、 或者受到影响。 哎， 那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其实呢还是有一些专属的睡姿。 嗯， 比如说呢，这个鼻子方面的疾病，那么也要分情况。 嗯， 比如说像这个鼻中隔偏曲，还有鼻息肉的患者。应该是这个向偏曲的反方向， 嗯， 还有就是没有长鼻息肉的一侧卧位入睡， 嗯， 能够保持您口鼻气流通畅，避免晨起的时候头晕，还有就是嗓子干等等的不适症状。哎，这就是具体到这个不同的身体情况， 哎， 然后选择不同的睡姿了。 对，其实应该是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我们的睡姿啊来调整。比如说像趴着睡， 嗯， 还真是有不少人喜欢趴着睡。 是， 哎，缺点跟您先说说啊。就是说这个身体疼痛啊，而且呢俯卧时候呢为了方便呼吸必须把头哎转向一侧，引起那头疼啊，然后颈椎的僵直啊，肩部不适等症状。 嗯， 还有就像那个脊柱弯曲啊，错位啊，增加肌肉关节的压力啊，而且压迫胸部乳房等等，这些都是它的缺点。 哎， 啊， 再来说一下这个自由式的睡姿。 对， 这个感觉是很放松啊， 四仰八叉的， 对，全身很舒展， 啊， 但是也是有缺点的。 嗯， 比如说您的肘关节还有这个大腿肌肉处呢是容易疲倦，影响血液循环。所以呢综合这个睡姿的利弊分析呢，啊，如果是健康的成人，侧卧和右侧卧还是最好的选择。 嗯， 如果患有疾病，那么有一些睡姿是比较适合您的，比如说像右侧卧啊，这样呢会有利于咱们心脏，然后降低血压，同时保护大脑。 哎， 嗯，还有就是蜷缩式，这个好像是更接近于就是在， 嗯， 就是在子宫当中的那种睡姿一样，很多小宝宝都喜欢这样的睡姿。 嗯，对， 这优点呢就是缓解身体压力，保持和压力大感到身心疲劳的人。 嗯，还有一种就是仰卧了。 嗯， 仰卧呢其实优点就是缓解腰背疼痛啊，让这个头颈背脊椎还有尾椎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皮肤能放松，减少脸部和这个枕头的接触，避免细菌螨虫头屑的干扰。 嗯， 而且减轻内脏和这个胸部的压迫。 哎， 啊， 嗯，还有包括像什么左侧卧呀，嗯，各种睡姿。 对， 嗯，其实还是真的这个睡姿啊，如果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姿势 啊， 还是有助于自己这一宿的睡眠质量。 哎， 嗯，整个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的。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啊开始微胖了， 嗯， 啊，开始有点觉得胖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田馥甄和井柏然对唱的歌曲《美女与野兽》。 Thank you. 隙相对冲，在互相感动，在互相包容。 我们的天空吹不同的风，看你的笑容，谁能不动容，爱在蔓延中。我们能想象 美女与野兽，这里是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点胖了哈、 嗯、 这是今天的互动话题，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来看看小军，他说了啊，开学四个礼拜，从86斤到100斤，从1.59米到1.57米 啊啊你这是肉给坠的吧？ 剪理发了可能是。 哎嗨，我是想起来好像以前就是明显知道自己胖了 啊， 嗯，是高中那个阶段 啊， 嗯，高一的时候明明还是很瘦啊，就是一年的时间，整整高一年的时间， 嗯 嗯，有了新朋友，然后那个时候也自己这个零花钱多了一些， 嗯 啊，可以和小伙伴们去偶尔去快餐店呀， 嗯 啊，所以这一年当中可能去快餐店的时间多了一些之后，真的胖了10斤， 十斤， 对。 穿个呢，穿个，穿个呢。 那个时候我基本身高已经定型了 啊。 然后在之后的好多年，好像我都在为了这10斤肉而奋斗。 哦， 嗯， 不是， 就这个肉长上来之后，你再想把它减掉就很难。 奋斗是一方面，关键剩下的这些年啊，其实也一直在这个持续着各种快餐 啊， 对吧？各种没停过嘛，对吧？ 是是是。 还有像那个这个叫林希婷，他说了说。和小伙伴拍照之前一直觉得自己瘦啊，直到有天同学给我拍了张照片说帮我修修，30分钟啊都没修好。我问他，我说你修什么呢？他说对不起啊，脸太大了不好修，我今儿晚上给你拿回家用我这电脑修得了啊。 嗯，有时候朋友的一些话呀，真的听起来确实挺打击的， 太诚实了。 但是呢，可能这一句话能够惊醒你这个梦中人呢， 嗯， 是吧，以后就不敢太放纵自己了。 哎， 来看这位叫郭林的朋友也说了，当我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对我感到满意的时候，那估计是胖了。 对，一般这隔辈人还是比较疼孩子的，就怎么着都觉得哎呀太瘦了啊。除了像刚才咱们一开始叔叔说那种少吃点吧啊， 妈妈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啊，还有像这 EVO 他也说了，站直了，小肚子就凸出来了啊。 嗯， 这时候还行呢。 哎， 这时候还行呢。 对， 就是真的那时候还真还可以，就是一站直小肚子才出来。 嗯， 有些人是往上一坐啊，这肚子就直接搭在腿上了啊。还有像那个宝宝的日常，他说当马甲线合并成一块腹肌的时候，哎呀，痛苦啊。 你还好意思说那是腹肌？ 对，不是人家当年有马甲线，你别忘了，有马甲线，然后成为一块腹肌， 基础本来是挺好的。 我跟你说，这种人其实特别好减，因为他底下就是脂肪底下这个肌肉的线条一直在， 就是他已经打好基础了， 对， 是吧？ 现在有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其实自己是哎这一大块啊，人家这线条非常明显，肌肉很这个很健壮，这种把自己吃胖，吃胖之后发照片，每个月发一张，每个月发一张，然后再减回来。一下就火了、 oh. 啊！很多地方的人都现在就你看，从他这个看励志啊，这角度还有什么， 人家就是证明自己，包括就是这其实就从那个那叫什么阿米尔汗拍那部电影之后啊， 摔跤吧爸爸 啊，对，然后之后出现的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减肥中，他说呢，这个大学体育课考试仰卧起坐，我平常啊。就是还是有练习的，然后加上考试很拼， 哎、 一分钟做了40个。 这 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啊、 我说的呢。 哎、厉害厉害！ 哎呀， 看 重了啊！ 哎、所以说，就为今儿这说话题什么意思呢、 嗯？ 终于是这个找出了原因来了 啊！ 就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人啊，微胖之后不仅仅身材有问题， 眼神也不好， 脑子可能有时候反应也慢。所以说，提示大家，真的就为这个，咱也得运动运动。甭看人家是自己老这个炫耀自己，我微胖，我是白胖子、怎么怎么样？那你看这还 是 比出来了，不是？ 脑子 还是比出来了，不是啊、 哎？ 还有这个。这个他说他有事先走，他说的啊、当我一个月吃掉一只羊之后啊，有这么夸张吗？吃一只羊 啊啊，哦，他就觉得自己胖了是吧？ 对啊，对，我跟你说，就其实男士啊，尤其在看球的时候，那胖的太快了，因为你像尤其这晚上夜里，人家都 入睡了，作息不规律， 哎， 然后再喝啤酒， 对，有时候喝点啤酒，而且你想那晚上吃的。吃油炸的，炸个花生米，炸个开花豆啊，炸个什么薯条，就吃点这炸的香啊，觉得提神儿，再喝点啤酒，觉得醒脑啊。生活不规律，而且呢，您看吃这么多油炸，再喝点啤酒，能不胖吗？ 是， 特别快， 气儿吹的一样， 真是气儿吹的一样、 哎、 啊！还有这个特伦苏也说了，试衣服的时候那是最可恨的时候了。 对，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有的时候，就当你真的是，不管是别人提醒也好，还是自己突然发现也好，就意识到自己真的胖了的时候， 啊， 有时候真的是为时已晚呢。 对， 就是这个已经酿成了。 再来说一个吧，天蓝色的小气球，两只脚明明已经分开了，可是肉怎么还在碰在一起啊？就腿部这太健壮太健硕了啊！ 哎，我忽然想到，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是很胖 啊。 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我妈真的挺胖的呢？是我们有一次去游泳池游泳，我妈一下水之后，那个水忽悠一下， 这夸张了，那泳池水就不像 是 洗澡堂子 水，没有没有，真的是这样。 啊、 当时可能游泳池里边人也是真的很多， 啊、 然后我妈一下水，然后那个水真的是那个水平面忽悠了一下， 就发现就人家本来啊这水到脖子，你妈一进去，嘿一下这到鼻子了， 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一定是有这样。这样的一幕 是吗？哎呦，行吧，反正总之说这么多了啊，就我们说其实不是说人家微胖不好，而是说希望大家能健康，对吧？多运动运动，希望每个人都健康起来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you are my sunrise.